要吹的继续吹，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你好，你好，我是欧布朗欧瑞强。几时再重聚？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我哋就约定噶啦嘛。由而家到11点，我哋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同大家见面。你好，我是欧瑞强。当然，我哋有在钢琴边的靓声琴手阿丁士啊，泳师。当然仲有阿乔，我哋嘅铁三角。因为今日咧就翻嚟嘅时候咧，都要少少避忌下。因为突然间又有雨，突然间又停咗，突然间又好大雨咁样嗰啲啦。睇下个天文台同我哋点讲先。佢话咧就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将会系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雷暴啊，咁啊明日咧雨势咧有时颇大添，咁啊嘅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嘅，离岸风势清劲嘅。而家咧就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直至到今晚11点啊，即系仲有2个小时嘅雷暴警告先至完嘅。到时睇下点啦。咁啊而家气温咧28度，唔系太热嘅，湿度87%。外面就有雷暴警告，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咧，亦都有雷，仲要好深添，个名啱啱好。中文名咧，佢个名竟然系叫雷心如啊，系啊，我记得啦。不过第九成嘅人咧都知道佢叫做 Jerry。 Hello， 你好啊，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啦。咁我哋当然唔系第一次合作啦， 系 我哋好有缘分地咧合作咗好多个。网上的演唱会 是、哦是 啊，因为你是不是一次的嘉宾嘛，而是每一次的嘉宾一共做了8集。 多谢你啊！ 唔系，多谢哇，好多谢你的支持，同埋你又写了咁好听的歌啦。 多谢你 啊！咁啊，即系一啲好正能量的歌啦。 系啊系啊， 咁啊，即系对呢一个社会好大的公益。 咁 啊，成日每一次咧都同阿 Jerry 一起合唱。今日咧二千靓歌再重聚咧 ，Jerry 咧又即系佢不嬲都系可以唱好多种语言嘅、 哎， 有国语啦、粤语啦，当然英文咧系你以前细个长大嘅时候 系啊，爹哋好中意听嘅， 咁所以 到夹 band 嗰时 夹系啊夹 band 啊嘛，你夹 band 跟住读书啊嗰阵咧，即系全部都系唱英文歌为主。咁中文亦都系自己嘅语言啦， 冇错， 所以香港都好开心啊，可以隨時唱3-5种語言， 是啊， 大家都明白都好， 大家都好包容，是 啊。那恭喜你，因為呢你是一些獨立歌手的典範來 的。哇 那真的是啦、啊、是啊，都很多年了入了行。 是啊，都現在差不多8年了。 是啊，眨眼眼的，所以我經常說、Jerry 這個好新人啊，新人新下新下就變了，又未到9，有排都未到，有排都未到。咁即係做咗，即係而家個我覺得嗰個樂壇咧，即係因為有互聯網流行嘅關係啦。咁我覺得比較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就真係翻天覆地，好唔同。 係啊，即係而家即係你涉獵嘅範疇好多咯，可以即係你可以唔使一定要喺街度先至會見到 audience， 可能而家你喺網上面每個禮拜開一次 live， 咁都會見到大家。 係啊，因為你喺現實以前嘅樂壇嚟講咧，你話俾人聽，我每個禮拜都開演唱會㗎咁， 哇，係啊， 冇可能㗎嘛， 係啊， 係絕對，因為呢一年一次都算係多㗎啦。 係， 咁而家咧就真係我個個禮拜可能甚至乎理論上日日都得嘅。 係啊， 幾好啊，又睇到樣，又近距離。 冇錯，又可以同佢傾偈。 係啊，咁大家如果當然咧，我諗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算聽開電台嘅朋友啦，我諗佢哋都會喺網上咧，都會尋找佢哋喜歡嘅音樂。 冇錯。 咁希望咧，即係無論我哋喺網上點樣，即係任何時間咧，因為唔同嗰、那個氣氛同埋嗰個即係習慣性。因為可能你搭緊車都可以。在网上会找你唱歌的。 是的。 咁、但是。 live 睇添。 是啦是啦，听电台都得，咁但是唔使坐定定喺度嘅，一日听就得啦。希望大家呢以后都继续支持或者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尤其是星期日嘅晚上9点至11点。由而家到11点，我哋嘅特别嘉宾 Jerry。一隻好旧嘅歌噃。 不过用新的方法唱。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only for the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E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and love. It'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and make it. Take my heart,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Jerry 呢啲歌你点样揾翻嚟咧？即系我哋就梗系识啦，好旧噶啦，旧都唔系我嘅年代添。 哇！ 系再之前 Nat King Cole 年代 嘅。系啊系啊系啊。 点解你会知嘅？ 但因为其实近年都有好多歌手会翻唱啊。 嗯。 系啊，所以譬如我有好多好中意嘅歌手啦，譬如Norah Jones 啊、Olivia Ong 啊嗰啲咧。 哦。 即系好多人都系做嗰啲所谓嘅叫做 Hi-Fi 碟。 Hi-Fi 碟系啊 ，Olivia Ong 系啊。 系啦，就会翻唱一啲即系不单止系英文歌，可能广东话。啊，甚至國語歌都會翻唱， 係啊，都會有， 係啊， 咁因為即係唔係話奇怪嘅，我覺得應該嘅，就係、是、所有啲 Hi-Fi 碟咧，即係所謂發燒市場啦， yeah. 真係咁耐都冇人唱新歌嘅， 係 一定係最要唱舊歌嘅，咁但係佢哋好有心地咧，就將啲舊歌咧慢慢去重編啦， 係啊。 即係差唔多你一定係聽到嗰只歌，就唔會改咗只歌嘅旋律，咁但係咧。整个編曲啊，个感觉啊，个 key 啊，乜嘢都唔同晒 㗎。係啊係啊係啊。 咩、 啊、 都唔同。 即係一 rearrange 呢就可以嘩整隻歌变咗第二种 feel， 可能係快歌又变咗慢歌嘅 feel， 慢歌变咗快歌，好得意。 咁同埋佢哋好着重呢所谓 hi-fi 嘛。咁、所以变咗喺嗰个 vocal 嗰、那个即係唱歌嗰个部分呢佢哋好重要嘅。即係唔係话好似而家你 pop song 咁未有时唱歌唔係太重要，可能个节奏好重要啦，可能个編曲好重要，可能节拍嗰啲咁嘅新的聲音很重要，要跳舞啊咁樣。但係 Hi-Fi 咧，佢哋又一定要咧係嗰個 vocalist。 有陣時仲可能係啊，會係 live recording 係咪啊？ 有 全部一齊 record。 乜都玩到㗎啦，已經玩到係點咧？即係而家唔係而家嘅事啦。 嗯。 即係初興 Hi-Fi 唱片嘅時候咧，即係由外國興起先嘅。 Yeah。 咁佢係點咧？即係 live 梗有啦。咁 live 好難做到好靚聲㗎嘛。 係。 咁佢就要做。咁但係其實唔係話要。好似錄音室咁清楚，就係要攞嗰份咧現場嘅感覺。 嗯， 所以佢於是乎你知唔知啊？佢走去個教堂嗰度錄， 哇！ 佢寫明嘅，呢度咧就某某城市嘅某某教堂。 哇，幾好天然 reverb 係啊，天然 reverb 即係變咗嗰啲所謂回音，好似個山谷咁，但係擺明係教堂聲嚟嘅，一聽係知嘅。咁點解教堂聲會係得意咧？因為好多人都喺 church 嗰度長大。 係。 咁你一听到呢一种嘅回音咧，佢就一听就知道系教堂里边嘅回音嚟，即系佢做唔到出嚟嘅。 明啊明啊。 咁咧，仲要咧讲明系某某名教堂，咁又好似有啲咦？ 系咯， 我去到此一游，攞翻嗰种咁嘅感觉咯。 嗯，几有特色喎，几有意义啊！ 我咧就曾经想过一样嘢嘅， 系 终于都未做到。 系 你点样做咩？即系我谂人哋话我癫癫地。我即係都有錄呢啲好多年㗎，20幾年我錄。咁但係咧，我又即係 去室外路嗰啲唔使讲啦，嗰啲好容易嘅，又听到有虫声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咧，我想问去翻我儿时咧，我自己成日都喺一个地方咧弹吉他唱民歌嘅。 喺边度？ 就喺我旧居好旧嘅细个嗰间屋嘅后楼梯。太平门咧，你推出去咧， 系 咁咪有啲走火通道噶啦，咁嗰啲楼梯冇人噶嘛，咁、 哦、 咪通常咧就会好高，因为佢几层楼一路咁样啦，咁你咪一唱咧，佢就好多回音咯， 系 咁嗰个地方嘅回音咧，系对我有最有亲切感嘅。 咁你谂住翻去？ 我要揾翻嗰栋楼咧，我而家唔知俾唔俾我入，或者去翻嗰层咧，我真系咁谂过，系我迟早都有一定会做。 几好啊！呢、這个通常 present 或者做访问嗰阵时咧，即系再加多一层嘅意义咯。 系啊，其实好多其实音乐都系艺术嚟噶嘛，咁你唔一定要大家斗称，即系等于拍电影。影相，而家有人特登用翻菲林噶， 系啊，而家好兴啊， 系咯 ，vintage 又 冇错啦。咁你拍出嚟个效果真系唔同噶嘛，唔系清就得噶啦嘛， 系嘛， 等于录音一样啦， 系 咪？即系等于而家咧，我虽然唔系个喉咙唔系最好状态，唔知食咗啲咩嘢，我唔知做咩有咁多反应，但系我 I don't mind， 可能琴日瞓得唔够好，唔够多。 唔系我晏昼食咗啲好唔应该食嘅嘢，咁咧咁，但系即系我相信听众嘅朋友啦， 系 廿几年朋友啦，咁呢个节目唔会太关，即系唔会太介意， 因为我哋今 日 live 嘅，同埋咧人系365日唔可能，日日都系咁样嘅声音噶嘛。 啱。 咁咧，Jerry 喺度咧，佢主要咧就今晚嘅嘉宾现场，咁所以 多谢。 我梗系唔介意啦，我最好咧， 我都系尽力嘅啫， 唱多啲，一定系因为你而家都好熟练啦，唱咗好多。 但系琴日就唱咗三个钟咯。 系啊， 琴日开 live 啊，连唱三个钟啊， 系啊。 我哋呢个节目都系三个钟啊，所以又嚟一次啦，又唱多一只令人心动嘅歌。 好啊， 头先讲过啦，佢系。咩语言嘅歌咧，佢都可以涉猎到嘅。有呢一首《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哦，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 试着的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心动系，原唱系边个？突然间唔记得咗添 啊！林晓培， 边时？ 系咪刘晓培啊？ 林晓培 啊 ！Yes yes yes！ 咁边时啊？你都有唱过？ Yeah. 我都听过佢唱歌，好好听噶。呢有几有几只呢啲歌咧吓，即系同期嘅。 系啊，眼泪嗰啲 系啦系啦，都系同期系啦，都范晓萱啊嘛，眼泪系。 Yes, yes, yes. 应该唱啊，应该唱、 哎、可以嘅吓 即系相当唔错嘅作品， 系啊， 嗰几只嘅有十只八只嗰啲国语歌，即系唔系最旧嗰啲，佢系我谂十零廿年前咁，十零年度啦， 系 啊，后天后天。不过头先你讲咧 JRE 咧，我谂而家即系九成九嘅人都系叫你 JRE， 系啊 系啊，唔识你中文名， 终于识到我英文名。一开头出到嗰时就话点读啊？ 咩嚟？ 系啊，咩嚟噶？ 其实系咩嚟嘅咧？ 其实系真系嗱，系三个 syllable、 okay. 胡乱有少少胡乱咁样砌出嚟嘅、啊，但系乱中有序嘅。 系咩？解释下，解释下。 因为我系几中意一个即系黑人嘅歌手叫做 India Ari， OK， 系 India dot Ari， 咁我就取其 dot Ari， 之后咧就喺前面就加多一个 letter， 咁、 oh. 就喺度拼啦，就咩 letter 得意咧，同埋写出嚟靓咧，咁咧就 J 咁啊衬落去，咦，好似写出嚟几靓咁样。 即系你原本嘅英文名唔系 J 嘅， 系啦、啊，我都可以讲嘅，其实维基都有噶嘛，我叫 Rachel 本身， 叫 Rachel， 咁就好 有个 R 字啊， 系都有个 R 字，咁啊个感觉就好似即系翻工嘅 OL 一族咁样，咁所以就话咦，不如试下，好似 得意啊， 系啊，啲外国人嗰啲名咁样 ，Bruno Mars、Taylor Swift 咁样， 系啊系啊， 三个 syllable， 乜都有噶， 系啊。 咁你细个咧就听英文歌，你话你爹哋吓中意听英文歌，所以自细熏陶，整只 Elton John 啦，系你爹哋个年代咧， 系啊系啊， 应该系啦，我估到 Elton John 代表咗， 好中意呢只歌， 你的歌 ，Your Song。 It's a little bit funny,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Oh,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d buy a big house where we both could live.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man who makes potions in a traveling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and may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Oh, yourThe verses, well, they've got me quite cross. But the sun's been quite kind while I wrote this song. It's for people like you that keep it turned on. So excuse me for forgetting. But 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that they're green or they're blue. Anyway, the thing is, what I really mean, yours are the sweetest eyes I've ever seen. 一首名曲嚟，又要睇翻啊 ，Elton John 嗰个诶传记电影咧，我有睇啊，即系扮翻佢咁啊，佢仲喺嗰出戏里自己就客串埋添，有 Your Song 嗰个场景嗰个 scenario 嘅，你嘅歌仲有两分，仲有两个钟头，两个半小时等住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早前通过悼念刺警案疑犯的议案之后撤回，警方国安处人员日前到港大调查和搜证。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港大部分學生感謝疑犯等同認同甚至美化疑犯的行為，有可能觸犯國安法之中有關宣揚恐怖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條文。若果相關行為令到香港不同群體產生敵視，有機會觸犯煽惑罪。他又說，到港大搜證是要調查相關人士的背後意圖和目的。被問到曾經獻花和表達謝意的市民是否都需要被搜查，蕭澤怡回應說不排除有關可能性，但是強調要視乎個別情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本港在過去七日每日平均有32000人接種首劑新冠疫苗，已經接種首劑疫苗的人數佔合資格接種人口的41%。如果趨勢持續，預計到九月底首劑接種率可能增加至到70%。預計到九月底首劑接種率可增至70%。至於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會唔會開放至到九月底，聶德權話現有中心唔能夠無了期開放，未來兩個星期會留意情況再考慮安排。政府公布復星醫藥今日已經將最新一批大約86萬劑復必泰疫苗赴運抵港。當局話，呢批疫苗由 BioNTech 製造，並且喺德國廠房封裝。疫苗抵港之後，工作人員隨即按既定程序對有關疫苗進行檢查和核對，確保疫苗符合產品規格和相關的冷鏈運輸標準。政府亦都會將疫苗存放在經過驗證的超低温冷藏櫃，按藥廠指定的温度妥善保存。英國衛生大臣賈惠德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唐寧街首相府發言人說，首相約翰遜和財相辛偉成曾經和賈惠德接觸，兩人會按國家指引自我隔離。首相府原先公布，约翰逊和辛伟成参与一项先导计划，容许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以每日检测方式取代自我隔离，以便继续在唐宁街工作。期间只是处理必要公务，非工作期间亦需隔离。有关安排随即惹嚟选民和政商界人士批评。首相府在不夠3小時之後改變決定，宣布約翰遜和辛偉成不會參與那個先導計劃。約翰遜將會在捷克斯的鄉村官邸自我隔離，遙距辦公以及與官員開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波底，你会怎样为考生打打气啊？ 大家不用那么紧张，心态决定境界。 家 姐，你有什么跟考生说啊？ DSE 的同学仔千万不要给太大压力自己，尽了力就可以了，加油。 记住由星期一去到星期五， 朝早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晨光 DSE 放榜加油站。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在疫情初期的时候，我和周耀辉就写了一首歌叫《无限绝曲》，希望可以连结很多的音乐人分开一起玩，就算有疫情我们都无惧，可以继续玩音乐的。跟着呢，就令到我们呢经过了年纪之后呢，就觉得不如大家都真的一起玩音乐啦，我们无限音乐凝聚。 唔该晒音乐人冯咏琪。无限音乐凝聚现场音乐会，7月31号下午3点至晚上7点，8月1号早上9点至晚上7点，在大馆检阅广场举行。到时有啲乜嘢睇嘅咧？ 喺嗰个周末咧，其实我哋咧就安排咗唔同嘅音乐类型嘅表演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可以放松，一家大细都系可以 enjoy 啦。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疫情当中咧，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同埋 artist 咧，其实佢哋都修炼咗另一啲可能养生啊或者疗愈嘅一啲习作咁样嘅。咁于是我哋都邀请翻佢哋，譬如好似 Candy 孙啦，其实佢研究写大字，我哋就希望邀请翻佢咧，可以同大家做一啲写大字嘅 workshop 啦。例如一个爵士乐手 Angelita 咧，其实佢已经成为咗一个瑜伽导师，我哋都邀请佢喺另一个 session 咧，同大家分享瑜伽嘅一啲练习嘅。 咁冯咏琪自己又学咗啲乜嘢呢？ 而喺呢段时间咧，我自己咧亦都系学习咗一啲品酒嘅课程啦，同埋亦都会去练习一啲声音疗愈，譬如大家可能听过颂钵啦，咁我都有学下点样去静心同埋去疗愈自己。其实好多时就听到一啲令到自己有一种静落嚟嘅感觉，就系原来我哋呢段时间需要个修炼。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自欺，再不管这对否，人如何不舍，也放开所有，众多入深沟，完全不想悔疚。我决意沉迷下去，放眼迎以后。寻求自尊，你心中感觉否？人如何长久，却了 了解不够，中独自飞走，完全不想悔疚。身边的声音祝福我的一切，我已听见你说我那样美丽，若负在旧日子不再可贵，我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不需伤心风中依偎，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今天且忍心笑笑干杯，可知一天我会当回，你终会说已早改变，独自梦下去到不悔。 时间来到9:39，我系差唔多40分啦。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2000名歌在重聚，我系 Opal， 我哋有 Vince， 有阿乔。当然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系 J.Ari。 Hello， 大家好。 雷心雨啊，系咁啊，中文名特别啲，所以我特叫吓，冇咩人记得嘅，我惊。OK， 我 Jerry 头先已经开始咗同我哋唱歌啦，一路唱到11点添。Jerry， 你应该最即系最动心嘅流行曲咧，嗰个年代应该系2000年。 九十年 个后边嗰啲啦， 即仲系四大天王。 哦，系咩？ 系啊， 已经开始识听歌啦嗰阵。咁所以好多啲四大天王嘅歌啦。 同埋我中意听 Sam 虚嘅。 啊 ，Sam 虚好旧噶咯。 我好中意听。 系，好中意听。 佢每次演唱会我都一定 系啊 飞过去。 哇，啲咁好啊！咁啊，真系，所以咧，你就包揽晒所有，即系新新旧旧，即系 Sam 虚咧，由70年代开始爆红啦，咁啊好多歌。一路红到而家嘅嗰啲歌，其实系唔会旧嘅， 系 timeless 嘅， 系 timeless 嘅。咁诶，即系变咗70、80、90、2000啊，咁到咗而家咧，好少咁 young 嘅女孩子唱咁多旧歌。 唔 young 啦 ，still young 系。不过而家睇个钟咧，9点几咧 ，night still young， 唉，仲系有排唱。呢只歌叫《天黑黑》咧，就以前就系嗰啲怀旧嗰啲民歌嚟嘅，阿婆唱。唔系啊，其实佢嗰个意念啫。咁有几句咧 ，T O O Melo 就系即系其实系阿婆唱俾小朋友听嗰啲咁嘅传统嗰啲民歌嚟嘅。咩嘢啊？乜嘢啊？咩指住咩啊？28度？哦，一号哎系哇，吓得我佢指住一个动起嘅手指公，我以为你指住我闹我添，原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一号风球啫。不过同时候咧，雷暴警告都有生效紧，直至到今晚11点，请大家特别留意，尤其是天黑黑嘅时间。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牢牢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走走 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当初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天黑黑啦，有啲闽南话，台湾 闽南味， 啊系啦，咁咧，呢只歌就个意念好嘅，即系佢将话我婆婆同我细细个唱呢只歌啊，咁佢谂起你以前嗰啲嘢，一路成长。咁嗰只歌就唔系嗰只歌嚟嘅，系攞咗两句啦。 几好呢个， 几好啊，系啊，非常好啊。咁我哋系咁样成长噶嘛， 因 为好多时候，嗰啲歌里边，歌中有歌都好多嘅， 系。 我突然间又谂起有一只嘅，譬如话，嗰只叫做你是否依然爱我嗰只啦？咁佢话我细个我嗰阵我同你一齐听嗰只歌啊，嗰只歌咧就系、是、乜歌咁先，咁 系啦，之后就有两句， 系啦，咁啊系啦，照唱翻两句，然后咧就变咗而家咧就，仲记唔记得我哋以前嗰种情怀啊？ 系 啊，好多呢啲歌咧系系，因为好好真实啊嘛，我哋都咁样噶嘛，譬如你突然间要唱只歌，哇，我哋记唔记得以前听许冠杰啊咁样，系咪？然后唱两只许冠杰，唱两句许冠杰嘅歌，好似你咁啊，你又先话中意阿 Sam 啊嘛， 系啊， 咁佢啲歌真系系人都有共鸣啊嘛。大家都聽佢一 齊。唔知如果咁樣擠兩隻，嗰啲版權又點樣計咧？ 唔好擺咁多，唔好擺咁多個巴，有限制嘅。短一短到好短咧，佢就冇辦法即 係 charge 你。如果唔係咧，就好麻煩。 咁啊， 即係你唱多幾句咧，唔得嘅。 係。 Anyway。可能有要俾版權都未定，不過 TOO 就一定冇、因為係傳統 民謠， 係啦，民謠嚟。跟住呢只歌咧都有呢種情懷喎。呢只歌咧原裝正版咧，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是、請勿超越黃線咁、樣。 我記得喎， 記唔記得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嗰陣咧就即係有咗地鐵唔係太耐。 Yes， 係有地鐵，不過唔係太耐，咁所以變咗好新鮮咯，嗰種感覺真係。咦？呢句説話直情係嗰個女仔把聲嚟。即系我哋喺地铁听到过吧？ 系 啊，唔知佢点样攞啦，定系搵个录音机 直接喺度录？ 可能系啊，好多回音嘅，好似喺地铁咁。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呢只歌就系 Danny 陈百强嗰只。超越咗黄线之后就上咗车啦。咁然后咧就每朝咧都好希望见到佢。地下铁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他，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他， 斜上中的窗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愉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等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有没有雨和风，何时渺然失风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令我心暗痛。是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约会此时中断，令我心暗痛。 而家咧要喺地铁嗰度再想遇到佢咧，仲困难咗好多。 系， 因为咧我最近有个感觉就系、是，因为好多啲咩线咩线咪 系， 即系已经打通咗啦。 系啊系啊， 屯马线啊最新系。 系， 咁啊越开就越多咯。咁啊再迟啲可能有沙中线啊咩线。咁我有啲感觉咧就系、是，咦我系咪好似去咗日本咧？ 系系啊，哇一个天与地咧系搭成个几两个钟咁样咧。 仲有咧又可以你要睇图嘅，次次落去咧又一层，再下边嗰层咧又系铁路， 系 一层咧就系、是、地铁。又唔同嘅， 開始會蕩失路啦。 咁然後咧就嗰幅圖咧，我一定企喺度睇好耐嘅，因為咧原來佢有即係有究竟搭邊條線快啲咧，喺邊度轉車著數啲咧， 啱、 好玩啊！ 係啊係。 咁而家香港開始有啲咁樣嘅感覺啦，我要睇圖啦，因為已經係太咁細嘅地方都咁多條線咧，真係好嘢，四通八達，幾分鐘的約會， 好聽。 係啊，鄭老師嘅作品。好啦，咁咧就头先我唱嘅时候咧，你有冇留意到咧？你未必听得到。佢咧，阿郑老师咧，佢会写啲佢咁样嘅，佢话啲默默在等候他。有冇人有冇听过人讲疼我疼你啊？咁样。 我疼你，好似都仲有听过喺旧喺我公公啊。 系啊系啊系啊，以前系噶，唔知咩，我又唔知咩乡下边度咁样讲，但我就明嘅，我就明 白。即系嗰啲字系唔同噶嘛，我 系、 你反下啦咁样。 系啦、啊，或者系啊，你记住疼我咯。 系、啊，即系等系嘛？ 即系等， 等下我系等下。 咁啊，佢系将呢一个即系、就是、我哋成长嘅阶段。嘅发音咧，摆咗落嚟，好有好有亲切感。默默等候，如果你默默等候他唔啱音噶嘛，你腾就啱音啦。 腾， 腾一阵咧，即系有啲啊，我哋上我啲前唔系上一辈啊，我爸即系阿婆阿嫲嗰代，腾一阵咧就到十点钟咧有新闻报告啦。不过而家唔使点腾啦，之后咧又有多一首歌。咁呢首歌呢，咦 你揀嘅喎。 係啊， 解釋下 呢首歌係我嗰陣時夾 band 嗰陣時都有成日玩嘅呢。 係啦，似啲 band 嗰啲 band 係啊 ，acoustic 嗰啲咧。 係啦，係。係 啊， 呢只歌就係嗰啲嘅。 Yeah. 我哋普通唔唱呢只嘅，夾 band 啲女孩。Kiss me, kiss me. Beside the green, green grass, swing, swing, swing a spinning step. You wear those shoes and I will wear the dress. Oh, kiss me beneath the milky twilight. Lead me out on the moonlit floor. Leave your open hand, strike up the band, make the fireflies dance, silver moon sparkling.So kiss me. Kiss me. Down by the broken treehouse, swing me. Upon its hanging tire, bring, bring. Bring your flowered hat. We'll take the trail marked on your father's map. Oh, kiss me.Dance silver moon sparkling. So kiss me. So kiss me. So kiss me. Kiss me. Thank you. 咁短嘅，應該要長長的吻啊嘛。 長長的吻啊。 係啦，咁而家短短的吻喎。 短短的吻。 Kiss me. 我哋傾偈。 係啊，咁呢啲歌咧，唔係話，即係喺我哋呢個圈咧，或者中文歌樂壇咧，唔係太流行。 哦， 係咩 band 嘅？ 呢個係叫 Sixpence None the Richer， 我記得叫做。 係咩？ 係啊 ，Sixpence None the Richer， 係啊係啊。 OK。 嗯 ，Sixpence 唔係嗰個 rap 嗰個咩？又唔係，因為有另外一隊。 係啊，因為呢、這個。我都其實除咗呢隻 Kiss Me 之外，我都唔知佢其他歌啦。 我唔識啊呢隊。 你有冇聽過呢隻啊？咁 有啲感覺， 有少少印象 唔熟嘅，唔熟嘅。誒，即係尤其是呢啲比較新啲嘅外國嘅不知名嘅樂隊啊，或者尤其是啲 rapper 啊啲。我冇個反應唔強啊。 係 係係。即係我會聽佢以前咧，如果你舊嗰啲歌咧。即是我可能是怎样说呢，我想每一个人呢那个耳仔或者那个脑里面对音乐的反应。 那个电波。 那个电波。 是啊。 好啦，就算我们说对音乐有反应啦，可能我们要我们音乐人嘛。咁但是你有不同的音乐是有不同的反应的。我小个可以即是很奇怪的，就是说譬如我听过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又不会去念，我又不会去找。隔了几十年之后呢，我就会记得那只歌。 突然之间啦。 唔係，係唔好話突然嘅，即係我可能隔咗好耐就想有個好深嘅印象啦。就係呢一隻，我就去揾，我就學唱。你諗下，我細個嘅時候咧，我係幾歲？第一隻歌入腦嘅咧，應該係即係電影主題曲啦。 係。 咁我係我啲好大個嘅家姐，大我好多，咁啊帶我哋睇戲，睇嗰啲愛情片啊，啲西片嚟嘅。咁有一隻歌就係嗰隻主題曲嘅，我就成出嚟唔知佢講咩啦，梗係即係都唔知佢講咩嘅啦。 咁你咪得邊套戲啊？ I hear the cottonwoods whispering above、嗯、Tammy, Tammy 那首叫 Tammy 哦 咁咧，我好中意嗰個旋律，可能印一早印咗入個腦度。 Subconscious 係啦，咁然後咧就去到中學嘅時候咧，我就突然間諗到呢個旋律，我就去揾翻，因為我已經有權揾啊嘛，都未有互聯網啦，揾翻出嚟咧就自然用吉他彈，然後再揾歌詞咁樣嘅。 哇！哇！你冇互聯網，咁點樣揾啊？ 咪周圍周圍 記得啲歌詞， 周圍去誒聽下收音機啊，問下人啊，誒、 嗯、 有冇呢只歌喺唱片鋪問下，即係嗰啲咁。我試過好多次係咁樣嘅咧， 即係就咁哼個旋律俾人聽。 係啊，我嗰只客從何出嚟，即係 Homecoming， 即係好後來好出名。我都係喺菲律賓嘅的士嗰度聽到嘅，揾差唔多揾咗年幾兩年先揾得到。哦，原來一隻鋼琴音樂嚟嘅， 而家好方便㗎，你知唔知道有嗰啲電話嘅 app 咧，直頭可以你對住個收音機就可以即刻揾到就歌俾你。 佢啲彈出嚟話俾你聽啊！ 係啊，即刻彈出嚟， 真係誇張， 好犀利！ 呢個世代係好嘢啦。 係啊， 而家做音樂人真係方便好多啦。 有咩可以 research？ 我哋以前真的抄一个歌词抄成个月的音 乐。是。 十点钟的新闻报道后我们很随便地就可以听到很多歌的。 港累计有11958人确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的9:40发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3.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那个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和明朝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除非那個熱帶低氣壓顯著增強，或者採取較接近香港的路徑移動。本港短期內普遍吹強風的機會較低，預計一號戒備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市民聽朝外出前請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大驟雨和狂風，亦都有幾陣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离岸是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8至10，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关怀小众，鼓励共融，没有墙，世界更漂亮。7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六晚上6点，没有墙的世界共融时段， 透过戏剧表演、真人 show。让双语见不同性别、肤色、种族互相聆听，彼此了解。 奥运7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要白我，千秋也未停断，唯怕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心中总有寂寞，点亮着痛苦隔断，海风解我心未眠，星光解困倦半夜。 一只流行嘅本地民歌，我哋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嘅其中得奖歌曲叫做《问》，不过今次咧就唔系欧桂芬、叶远春，系张学友、关淑怡嘅《问》。问下天文台先，天文台朋友话俾我哋听咧系多云啊，有大骤雨同埋狂风添啊，亦有几阵雷暴。气温咧介乎喺25至29度，讲紧嘅系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啦。而现在嘅气温是28度，而湿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直至到今日的11点钟，即是还有1个钟头的雷暴警告。 嗯， 如果在街揸车的朋友小心啲啦，如果正在回家中的就更加要留意住啦。随时鼻铃鼻隆落大雨都未定。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 J R E。 Hello， 大家好。 头先好开心啦，唱咗好多唔同年代嘅歌。 Yes， 因为咧个后生女咧通常都话，我唱翻我嗰个年代嗰啲歌，通常系即系10年到啦。 哦， 咁啊，但系咧你又由细到大，咁啊，你细个仲要听再之前嗰啲歌，系你爹哋。Yeah， 即系一路传俾你， 冇错， 传承系啦，传承俾你。咁啊，到咗而家咧，就真系好多旧歌嚟到识唱。咁啊，当然啦，至少还有你呢一种嘅歌手喺度咧，我哋嗰啲经典歌咧就会一路咁传落去啦。呢、這个就系靓歌保育嘅 concept， 不断唱、不断介绍、不断改编。今晚好多歌都系咁嘅，至少还有你。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在这里，这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我怕来不及。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 失去你的消息，一张新的纸，我总记得在哪里。我们好不容易，我们身不由己。我怕时间太快，不够将你看仔细。我怕时间太慢。是生命的奇迹，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 Jerry， 你而家成日喺网上每个礼拜都开 live 啦， 系啊，逢星期六啊， 咁就逢星期六咧就打你个名揾到噶啦， 嗯， 咁你同嗰啲听众观众沟通啦，咁经常都会有点唱噶噃， 系啊，即刻点唱，基本上全部歌都系点唱噶， 咪咯，咁你点准备到啲音乐啊？ 我就即刻喺网上面揾啲伴奏咯。 哇，咁犀利，即 系 好快就即直情好似即煮即食咁样。 系啊，即 刻即叫即蒸， 一次次都冇 prepare 嘅，都系咁样。 咁啊，网上嘅风格都系咁。 系啊，当练歌咯。 系几好噶，咁啊，有啲歌如果你唔识唱就冇办法啦。 系啊，冇办法，或者男仔歌有阵时都冇办法。 啲 key 唔啱。 系啦 ，key 唔啱都冇办法。 啊，咁啊啲其实好嘅，而家即系好多歌手，甚至乎有啲唔系歌手都可以咧，因为成开 live 啦，即系会储到一班即系 fans 啦，咁啊啱嘅，因为多啲选择嘛，即系好似去到一个大观园咁，然后咧，哇，喺乜嘢款嘅自助餐都有，咁你自己中意咪食日本嘢日本嘢啦，法国嘢法国嘢啦， 系啊， 油炸鬼白粥又得， 系 咁咧，真系好嘅，系咁喺网上咧，即系歌海浩瀚，咁啊每个唔同风格嘅歌手都有。所以我觉得即系人哋成日问我而家个乐坛同以前有咩分别啊？系咪而家难好多做歌手啊？我哋嗰年代好似好少歌手嘅，而家好多好多好多。 系 咁，但系个好处就系话，而家系真系可以我自己做一个独立歌手。 系啦，冇错，就自己可能出钱啦，自己可能即系皮肉之苦多啲咯，即系食蒲上面就辛苦啲咯。 但系唔系话你 精神上满足， 精神满足啲，因为系你自己嘅 station， 你自己嘅 channel。 系啦， 完全系属于你一个人。 系， 系咪？即系以前我哋咧，好耐咁，可能上一次电视咁，那个电视咧就有成十几个歌手咁，你又唱。有啲如果系新晋歌手，你都知啦吓，咁五六个一齐，一人唱两句咁。 哦，系啊， 就搞咗一晚或者几日。 系啊，而家有网上就个曝光就可以自己制造啦。 系啦，唔错唔错。咁啊，年代唔同咗啦。咁啊，当年咧就跟住，你竟然咧简直咁旧咁旧，你知唔知旧到几时呢只歌？ 哇！系咪都系 Frank Sinatra 嗰啲 ？Sinatra 啦 ，Sinatra 原唱噶嘛，即系法兰先纳杜拉啊，我哋以前叫做。咁呢只歌咧就最劲咧，就系因为六十年代， 唔系 出喎，出咗之后红咗之后，六十年代咧，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 哇！ 点解要讲呢只歌咧？因为嗰个太空船咧叫做阿波罗十一号，太阳神十一号啊。 系。 咁啊，嗰个。主嗰个控制员咧，嗰、那个我哋叫航天员咧，佢叫做太空人啊，叫做 Armstrong， 系啊， 航斯朗啊，就系译任你点译啦吓。 系咪 Louis 啊 ？Louis Armstrong 唔系啊 ，Louis Armstrong 系一个歌手嚟噶， 系我就系话 Armstrong，Louis Armstrong 唔系。 系啦 ，Louis Armstrong 系喇叭手兼歌手，但呢个 Armstrong 咧系太空人， 另外太空 Armstrong 人类第一个登陆月球嘅人， 系 咁佢当其时咧就咁你好闷噶嘛。enjoy 咩咧？播呢只叫做 fly， 嚇、 啊、真嚟噶， 系啊，喺个太空船嗰度播， 哇， 你话几劲咧？ 好浪漫。 如果我哋可以唱到只歌俾而家我哋中国嘅航天员喺个太空站嗰度听，咁就好难。 系 应该要有人作嘅，我觉得应该系大陆嘅歌手快啲创作。 中文版啦， 系啊，唔系一定要呢只歌，自己作一只。Okay, Fly Me to the Moon, yeah. J.R.E.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Oh, in other words.I love you. 出現了之後有我諗有一千個版本到， 係啊，唔同嘅 arrangement， 唔同嘅。而家頭先講緊嗰啲咩發燒唱片外國嗰啲啦嚇，亞洲嘅實唱呢只咁滯，即係我哋叫做 standard 啊，呢啲叫做係 standard song， 即係你一定要識嘅，無論你即係職業歌手，尤其是咁，譬如你喺。有隊 band 咁樣要表演嘅，又或者你都係噶，咁有人點唱，咁呢啲啲都神點噶嘛， 必唱。 跟住落嚟，我哋要請阿 Vince 咧， 係啊， 今晚冇冇開個聲啊，因為佢戴住口罩。咁究竟戴住口罩唱歌係點啊？你係咪戴住口罩唱嘅？ 係啊。 試下睇下點啊？睇下有冇一啲少少嘅紫色嘅隔膜，因為佢口罩係紫色嘅。 送嚟呢首係一天一天。 谁当我觉冷漠时，无论何日几时，都教我知完全愿意分担心里如是。谁当我跌在地时，留下从未离别我，被患不消失的痴痴炎凉冷日子。全是你，知不知得到你，我如何福气？全赖你凝望我，才不放弃自己。而你是一天一天，甜甜丝丝，一天一天爱更痴，十万日后都愿意，一样能共你相。再追不枉今世到此，谁使我觉幸运儿，容貌名字全是我，纵使不丰富富不似，仍是恋日子。全是你，全是你，知不知得到你，我如何福气？全赖你凝望我，才不放弃自己。而你是一天一天甜甜丝丝，一天一天爱更痴，十万日后都愿意，一样能共你相依。如要爱一天一天从头开始，今天今天爱已知，实在若活多万次， 一首英文民歌叫做 Perhaps Love， 其实我有一个中文的版本。曾经说在最初的宇宙被我爱覆盖，完全渗入每空间角落，从来未变改。人习惯对天呼喊着，不懂怎去承载，满肚怨言又说未曾被爱。曾听说是有基因秘密，密码竟是爱，完全印在你的体内，随时被解开。人习惯冷冰封闭着，不懂慷慨地爱，爱了别人又怕未能被爱。灿烂日光温暖四方，给你燃亮盼望。美丽月光添上万妆，给你无尽渴望。活力气氛早供应着， 分享珍惜对方，幸运气息早充满着幸福需要导航。曾听说没有伤心冷落，没有悲与哀，完全洁净了思想网络，平和地放开，留愉快记忆体内，公开复制下载。我信未来，让快乐延续爱。 英文的 Perhaps Love 我们很喜欢唱，大家都很熟悉。其实这首歌呢，多谢郑明Boris 为我写了这首歌词，都很多年前了，叫做让快乐延续爱，对的、用爱来延续快乐，我们听得多，调转都是一样。首先半夜新闻报道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今天我们开心找到 JR， 因为他懂得很多不同的歌，包括旧的歌，旧的英文歌，旧的中文歌都可以。当然呢，我和 Vince 都会在这里为你唱出你心中的靓歌。一会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610万个消费券登记，其中500多万个经电子方式登记，将会在下个月一号收到首期2000元电子消费券。他又预告，今个星期公布最新失业率，预料数字进一步改善，回落到一年多之前的水平。陈茂波在网志呼吁市民继续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积极接种疫苗，为经济恢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一名男子寻日破坏尖沙咀一个咪标，并且将咪标弃置在附近一条后巷，涉嫌刑事毁坏被捕。警方说，一名45岁男子寻日凌晨同一名女子在金巴利街争执，情绪激动，在女子离开之后，男子大力摇晃咪标，令到螺丝松脱。他将咪标大力掉在地上，之后将咪标弃置在附近一条后巷。警方表示，疑犯案发的时候有饮酒，相信是借着摇晃咪标发泄情绪。警方曾经同有关部门联络，指咪标内并没有储存个人资料。英国卫生大臣贾惠德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说，首相约翰逊和财相辛伟成曾经和贾惠德接触，两人会按国家指引自我隔离。首相府原先公布，约翰逊和辛伟成参与一项先导计划，容许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以每日检测方式取代自我隔离，以便继续在唐宁街工作，期间只是处理必要公务，非工作期间亦需隔离。有关安排随即惹来选民和政商界人士批评，首相府在不够3个钟之后改变决定，宣布约翰逊和辛伟成不会参与那个先导计划。约翰逊将会在薛克斯的乡村官邸自我隔离，要他办公和同官员开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9:40发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3.8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那个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晚和明朝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 除非嗰個熱帶低氣壓顯著增強，或者採取較接近香港嘅路徑移動。本港短期內普遍吹強風嘅機會較低，預計一號戒備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市民聽朝外出之前，請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嘅天氣預測多雲有大驟雨同狂風，亦都有幾陣雷暴。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唔穩定，有狂風驟雨同雷暴，雨勢有時頗大。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4%，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这个夜晚睡不着， 这个夜晚心神不安， 这个夜晚只是想病埋一边， 这个夜晚想找人倾下偈。 等放榜的 DSE Buddies， 7月20和21号一连两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 深宵两点设有 DSE 特备环节， 轻谈点唱 DSE， 打来1872388和我岑亮， 还有我刘佩龙，倾下偈，听下歌，歇一歇， 一直到清晨六点， 然后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食咗药或者饮咗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B B 啊，不如我哋养猫咯。 真系噶？我以为你唔中意猫添。 又冇话特别唔中意嘅，只不过之前冇谂住养啫。喂，你中意嘅话，听日我哋就去宠物店买咯噃。 买？我谂住领养噶啫。 买唔好咩？ B B 啊，你有冇谂过买卖动物背后嘅道德问题啊？我朋友陈家铭系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等佢话你知啦。 举个例，你去一个繁殖嘅工业帮佢买动物，咁呢个繁殖嘅状况系咪理想嘅呢？2016年之前，咁有好多非法嘅商人。2016年之后咧，我哋因为即系香港嘅法例通过139B 啦，繁殖动物嘅条例咁样，可以攞个牌照吓，十只动物以上攞个所谓嘅大牌，十只以下嘅动物嘅繁殖咧就攞个细牌，一次性嘅，咁你可以攞一个一次性嘅牌啦。个问题就系、是、好似合法化咗，系帮到啲动物啦，唔好话哇大量生仔啊，大量可能要交配，佢哋系好受苦啊，其实，但系。我哋話有矛盾嘅地方就係點解我哋會好似俾到一個處境出嚟，動物係商品呢件事係合法嘅呢？即係佢都有感情㗎嘛，都有自己嘅生存價值㗎嘛，唔係一個商品嚟㗎嘛。所以呢，我哋買動物呢，就算合情合理合法嘅，咁但係係咪咁合乎道德呢？ B B 啊，話時話做咩無啦啦話想要養貓嘅？ 我見你 IG 經常都睇啲貓貓片，咪知你鍾意，諗住氹下你囉。点啊，我系咪好 sweet 呢？ 哦，即系你偷睇我电话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mouflage in the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rees of snow crystal brown. Without the seams, none need a worker's and child of the ma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sprinkling of bees,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istles still with silver tea.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s, polishes are gone, she'll be a true love. Scarborough Fair 将时间带到去10:39啦，提醒大家咧，雷暴警告咧有效嘅时间咧一路延迟到明日2:00，即系仲有3个多小时。同时候咧，1号嘅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即系1号风球啦。咁啊，即系未来嘅天气咧都会系好不稳定啦，有多云啊，有大骤雨，有狂风啊等等，仲有几阵雷暴添。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一啲都唔惊啊，因为佢心定定吓，然后咧就将佢一路呢好多年咧就储埋一啲靓歌咧同我哋一起分享。多谢阿 Jerry， thank you。 咁雷心如啦，就系佢个中文名，好得意嘅，即系我哋有啲好多歌手都系嘅，即系如果那个名一入咗脑咧，其他个名咧，即系无论系中文英文咧， 系 都未必记得嘅，好得意。好，咁咧今日咧有好多歌名咧，就好彩咧就即系啲歌咧嗰个生命力好犀利， 系。我熟悉嘅系咪？ 譬如呢只歌咧，半个世纪啦。 哇、wow, ， 有啦，我冇计到，不过应该一定有。Carpenters 呢个名唔系真系盗墓，佢姓 Carpenter。 Yeah。 咁所以佢哋嘅歌咧，我差唔多全部都识。 嗯、 我觉得佢哋唱咩歌都好舒服，好好听，编曲又好，和音又正。 冇错。 啊，究竟一个靓嘅钢琴声音，边时唔该你？系啦，弹个前奏咧，我哋就识呢一首 Carpenters 嘅名曲之一。越来越近了 Close to you.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carlet.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呢、这个节目嗰啲歌咧，真系可以我哋耳仔贴住个电话或者收音机听嘅。 Yeah. Very close to you。以前我哋真系咁听收音机嘅，点、解？因为听 Uncle Ray 啦 ，Uncle Ray 你知啦，夜晚咧就差唔多系唯一一个全香港人嘅 DJ， 咁佢播抒情歌咧就最多嘅。咁就聽親咧，都係夜晚聽啦。咁夜晚咧就唔可以開大聲嘅收音機。 哦，所以就貼住聽。 因為屋企係啦，屋企嘈住有啲姐姐會早瞓啊嘛。咁於是乎咧就會開到好細。咁你咪喺個被竇又好喺個房嗰度貼住嚟聽。包括呢一首啦。 係啊。 Carpenters get close to you。跟住我唱一首咧，好耐冇唱過嘅歌，阿呂方嘅，叫做你。令我快乐过，你识唔识？ 我识呢首， 真系识啊！ 系啊， 好多旧歌你都， 吕方哥哥嘅歌识嘅， 都识嘅 吓。系啊， 唔知几耐冇唱过。 如酒的笑窝 都明白到不可结果，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 女方嘅你令我快乐过，有个过字有少少遗憾。 嗯， 你令我快乐咪好咯，一路快乐落去咧。过字即系 pass。 pass 。我一开头唔记得咗呢只歌叫咩名嘅时候，我以为呢只歌叫做《雨水的眼波》。 哦，系因为嗰句系特别深刻嘅。雨水的眼波都几好啊，嗱，作只歌叫《雨水的眼波》，即系净系泪汪汪咁。 系， 唉，都唔系几好嘅，成日喊嘅，成日喊又要即系真系唔知点，即系男人有啲男士咧唔知点样面对啊，女士成日喊，一喊点咧？ 哇！ 啊 都是 呵返係點呢安慰呀定點呢唔知點。咁頭先你嗰個呢就非常相當好聽嘅。 嗯好好聽㗎。 叫做你令我快樂過嘛。當然我哋有無數咁多歌今日準備咗。嘩不過有時愛情呢啲嘢呢我哋都冇辦法即係深究亦都唔識應對。因為你俾你呢隻歌嚇死我。咁嘅歌名都有嘅、哦、我以前唔夠膽改呢個歌名㗎喎。叫做你死我活 哦、oh, ，yes 系啊， 系啊，边个唱？ 系我一首电影主题曲。 系啊，哇，好劲啊！ 系啊， 因为电影咧，电影多数好震撼噶。 系啦、啊，系啦、啊，即系就要咧，哇，就系 咩电影嘅咩电影？ 要生要死嘅感觉，系、啊、一套近阵时方力申同 Steffi 嘅戏， 哦，哇， 叶念心嘅电影嘅主题曲， 即系 你死我活。 系啊，咁本身嗰个版本就系一个 R&B 嘅版本，咁、 okay. 但系而家咧就系一个 piano version。 是啊， 是。 咁我哋试下现场嘅 piano version。 好啊。我爱你更多，相对再次伤自我。爱你也许是场最悲惨战火，活着是折磨，诚实说最假的谎，日战用独立的单打撕破，偷欢与做错，回感再累，持续怨怼，能背出对方所有罪。如像老人各自去尽瘁，梦里的身边是岁月，事业债很多，曾自个锁，谁行差踏错，便困死当初那快乐，爱渐如地光，谁亦想握死对方，恨也很多，旧账再讲，谁又见得光？神迹光圈陨落，你在愁是我，还是我一早对你不安？回家见面，沉默冷战，宁愿三世都不。像敌人继续这战事，何会分开得合适？事业债很多，曾自个锁，谁行差踏错，便困死当初那快乐。爱渐如地光，谁亦想握死对方，恨也很多，旧账再讲，谁又见得光？如神迹。就是我，还是我一早对你不安？谷底不见光，是爱恋最坏情况。 似个锁，谁行差踏错，便困死当初那快乐。怨毒如玉帛，仇恨可烧死对方，恨也很多，球场再讲，谁又见得光？如神迹光圈陨落，继续奚落我，然后我车想见你。作这种励句子，泪目。 呢首系当年我喺早上做 DJ 嘅时候，哇哇喺狂 hit 狂播嘅歌，即系全球 都 hit 嘅呢一首歌。Sometimes when we touch， 不過我諗啊 ，Jerry 咧，即係好嘅。頭先你哋提醒咗就啊，原來咧好多嗰啲歌手咧重唱， 係啊， 將佢有啲味道少少改變，又不失即係話係原汁原味啦。但係咧亦都有啲新嘅感覺。我諗你聽好多嗰啲，所以你識咁多舊歌， 冇錯， 多謝佢哋。呢啲歌咧就一代傳一代噶啦，咁呢只歌咧真係都 hit 咗好多好多年，依然都係歷久常新嘅。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十一點咯喎，哇！十一點新聞報道後咧，我哋還有一小時咋，一陣間2000名歌再重聚啊，不嬲 ，JR 等緊你。 星期三起禁止內陸航班來往曼谷等高風險地區。越南單日錄得破紀錄的5926人染疫，首都河內聽日起實施更嚴格的社交距離措施，暫停所有非必要服務，以及往返受影響省份的公共客運服務，促請民眾減少外出。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晚上11點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170公里，即是北緯 20.8 度、東經 113.7 度附近，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緩慢移動，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那個熱帶低氣壓的外圍雨帶會在今晚和明早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狂風，除非那個熱帶低氣壓顯著增強或者採取較接近香港的路徑移動，本港短期內普遍吹強風的機會較低。預計一號戒備信號會維持一段時間，市民明早外出之前請留意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大驟雨和狂風，亦都有幾陣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40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六晚7:05，文化日常时段，本地音乐、文学、电影、视觉和表演艺术晚晚轮流献上。 星期一至五晚7:35，继续医生与你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在记忆里那地方，有个活泼娇女郎，令到小伙子每天张望过，忍不住 身障。 看似遥远，但系其实咧都系扭开个收音机，扭开个互联网，甚至开咗个电话就听到我哋把声，好似喺度倾紧偈咁，好似喺隔篱一样。关智杰而家咧就喺西雅图嘅，美国西雅图。咁尤其最近啦吓，咁琴日睇到机场都人满之患，因为赶住。咁亦都有一班人，其实以前都经历过噶，咁有啲朋友就移民啦，咁就移咗民咧都可以随时来来回回嘅，因为始终有家人啊，有朋友喺香港，咁香港亦都可以咧，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就算喺香港住都会成日出去外边住下玩下咁，咁世界越嚟越细，仲好啦，即系最密切啲、亲切啲。遥远嘅地方嘅朋友，你哋好，就算你哋移咗民去都好啦。以后都可以继续听二千靓歌再重聚， 系啊，好方便， 好方便，好方便啊！惯咗噶啦，呢二十年都系咁，好多在遥远啲地方嘅都系同我哋一齐 听。系咪网上听啊？ 网上听，即时同埋再重温咯， 重温 啊，即时都得。而家已经系喺度入紧手吓、啊，如果时间啱的话，尤其是嗰啲譬如话美洲东岸嗰啲啦，即多伦多啊、New York 啊。而家系早上十一点几，几好， 系 新地，仲要系，所以最多系最啱时间嘅。十一点十分嘅时间，依然都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 Jerry 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我哋将一啲好耳熟能详嘅歌改编少少，旧、曲新唱，定系新曲旧唱、都冇问题。最紧要好听，我愿意吗？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游戏，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愿意。 Every time that we all are more in love. 一连两首歌咧，都系将一啲新嘅色彩加咗上去。一只系王菲嘅《我愿意》啦，一只就系 Minnie Riperton 嘅《Loving You》。跟住呢只歌咧，我好中意嘅。除咗只歌之外咧，就原本佢有出电影嘅。电影唔系人做嘅噃，只歌都唔系人唱嘅噃，系只青蛙唱嘅。 哦， 嗰只青蛙叫做 Kermit。不过而家变翻人唱啦，喺宝公仔乐园里边嘅宝青蛙。Why are there so many songs about rainbows and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Rainbows are visions, the only illusions.And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 So we've been told, and some chose to believe it. But I know the wrong way to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the.Who said that every wish would be heard and answered when wished on the morning star? Someone thought of that and someone believed it, and look what it's done so far. What's so amazing that keeps us stargazingWhat so we think we might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All of us under its spell We know that it's probably magicSleep, and have you heard voices? I've heard them calling my nam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La la la la la la la da da da da da da.Been half asleep, and have you heard voices? I've heard them calling my name. Are these the sweet sounds that call the young sailors? I think they one and the same. I've heard it too many times, they can ignore it.There's something that I'm supposed to b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La la la la la.嗰只叫 Kermit 嘅布青蛙，咁啊青蛙都系好，佢哋啲人好犀利嘅， 好好听。 佢隻手就可以做到好多表情。 系啊， 最誇張咧就係咩咧？佢有一幕咧，嗱你知布公仔有揾隻手嗰啲啦，係咪？揾隻手穿住，咁然後咧就即係下半身咧，基本上係睇唔到噶嘛，因為冇唔係成隻噶嘛，布公仔玩啊，佢竟然表演跳舞。 哦， 就係你覺得佢上半身已經係好跳得好叻嘅喎，真係跳喎， 係好犀利啊， 好有厲害啊！嗰啲真係藝術家嚟，其實基本上操縱嗰啲，同埋咧呢度配音咪咁樣配埋唱歌添啦。 Yeah. 所以我哋中國都有啲皮影戲啊，都一樣。咁但係即係全世界都好興呢啲咧，即係布公仔啊、皮影戲啊，即係呢啲木偶嚇呢啲嘅表演嚇。以前嗰個年代係冇呢啲電腦啊，咁巴閉咁啊，就靠呢啲。咁仲有人係即係將呢啲寶公仔嚟做誒復語啦。 係哇，復語好難啊！ 我唔知邊個可以，我有冇得學嘅咧？ 哇，已經有， 真係有啊！ 有得學 係咩？ 係啊，即係好似配音咁有得學。 真係得㗎？係 啊！ 我真係想學喎。 係啊，好勁！ 可以開個演唱會，完全唔喐個口咁樣。 好犀利喎！ 我諗復語唱唔到歌啩？ 可以唱到嘅， 唱到㗎。我想啲高手可能會得。 哇，太犀利啊！ 即係口腔入邊，真係揾下先，有冇人肯教我咧？我真係想學個復語。咁誒，即 係有冇聽緊嘅朋友？ 係啦，一路咁樣可以鬧人，唔係我啊，唔係我鬧你啊。 死啦！我谂起食神嘅 系咩？系咁样噶？ 唔系啊！我谂起食神嘅片段 系咩？诶，又系腹语啊？ 唔系，即系如果你识腹语嘅话，就唔会咁容易俾人捉到出嚟。 哦， 沟埋一齐做闹鱿鱼啊，揼笨嗰度，嗰度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捉出嚟。 OK。其实系啊，如果细细个识腹语咧，唔使成日俾先生追去打手板啦。 系啊， 上台又倾偈咁样，唔系我啊，唔系我咁样。好啦，十一点半之前咧，我哋梗系仲有只好歌听下咧。 哇！ 好吧， 试下先。 呢只叫做《Dream》，A Little Dream of Me。 Yeah， 系我哋嘅挚爱之一。永恒嘅金曲。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tight and tell me you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Come on.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far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獎你一粒朱古力。 好啊，好想食嘅突然之間。 因為唱親呢只歌都要想起那個牌子， 是啊， 因為幾叻咧，即係如果你能夠拍個廣告，用咗一隻好啱嘅歌係最緊要。 係 喎，咁你咁啊係啊，咁咪變咗咧，即係尤其是呢啲舊歌咧，當其時出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唔知道有隻咁嘅歌嘅， 因為呢個係法文嘅本身，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法文，然後咧就再變成英文啦，都係講緊係五六十年代，起碼係五十年代，咁你邊識啫？咁但係呢啲經典歌咧，就有人肯發掘出嚟啦。咁然後最重要就係擺喺一個即係當新歌咁聽。 係咯。 咁你咪一先入為主，同埋印象好深刻。 Yeah。 好緊要嘅。唉，甜曬添！十一點半啦，我哋還有半小時啊。 哇！ 一號風球嘅時間，繼續聽我哋2000靚歌，再重聚。由而家到12點先至走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夜晚九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八百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提醒市民计划活动的时候考虑天气转变，并且注意离岸海域可能有强风。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外围雨带会在今晚和明朝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近香港的路径移动，本港短期内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预计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提醒市民明朝外出之前注意最新天气消息。中学文凭试将会在星期三放榜。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说，不少学生即使有报考文凭试，但都打算到海外升学。学生和家长考虑的因素包括对香港社会、政治和教育等的情况不满，亦有学生是跟随家人举家移民。吴宝成又说，海外升学人数上升，加上出生率下跌，导致今届考生人数减少，变相令考生入读本地大学的机会上升。学友社学生辅导中心社工周子峰说，学生面对放榜应该保持正常的社交和消闲生活，以及有足够的休息，避免胡思乱想。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陈展焕在网志表示，最近有中学生涉及参与恐怖活动被捕，情况令人痛心，强调绝不容忍暴力，教育界需要找紧训诂工作，加强预防，避免学生受任何可能看似崇高的歪曲理念荼毒，以身试法参与暴力和违法行为。陈展焕提到，教育局过去一年探访中学，协助学校制定训诂策略和跟进计划，学校都按教育局指引支援有需要的学生，尽力减低社会动乱对学生的冲击。他又说，有曾经参与社会动乱的学生向教师表示，学校是一个心灵避风港，让他们心情平稳，反思和纠正不当行为，重新回复安稳有序的校园生活。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出院，医院在声明说，院方会继续观察博尔索纳罗的情况，他将会以门诊病人身份接受一组医疗团队协助。博尔索纳罗就说自己感觉良好，希望重返工作岗位。博尔索纳罗一度连续多日打嗝，在过去的星期三被送到首都巴西利亚一间医院，后来转送圣保罗的医院接受进一步调查，并且接受和肠阻塞有关的治疗。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夜晚的11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 20.8 度、东经 113.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该热带低气压体的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Try as I may, I can never explain. Say nothing at all， 唔需要讲嘢，唱就得，好歌一唱再唱，连做两首英文歌都系精选，非常好听。Have I told you lately？ 有冇话俾你听呢只歌好好听啊？ grace the day with hope and comfort too. You fill my life with laughter. You can make it better. Ease my troubles, that's what you do. There's a love that's divine, and it's yours and it's mine.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should give thanks and pray to the one, to the one. 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And have I told you there's no one else above you? You fill my life with laughter. You can make it better. Ease my troubles, that's what you do. Have I told you lately？ 心里面有说话，应该要尽快同佢讲，因为时间唔系我哋控制，已经两年期，希望三年我哋可以通关。歌名叫做《盼三年》。若你愿耐心等多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速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度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失

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哦，眼泪，眼泪流过我眼的眼，心痛。 继续可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嘅节目。今日多谢我哋特别嘉宾 J. Ari， 多谢我两位拍档嘅编事同埋阿乔。Good night， thank you， good night。 记住上佢网，上网听阿 J. Ari 继续唱啊。Good night。